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昨天公布了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活动安排。本届舞蹈节以我的身体会舞蹈为主题，在为期103天的时间里，集中为观众呈现42场舞蹈演出，请听报道。 来自台湾的舞蹈团体云门舞集在发布会现场展示了一段片段，这是他们今年带到大剧院舞蹈节的新作品《十三生》。这部讲述台湾古老文化记忆的作品将在10月26号亮相舞蹈节。今年舞蹈节分为足尖罗曼史、翩跹舞中画和素履随想曲三个板块，包括世界经典芭蕾舞剧、中国舞剧和现代舞作品，名家名团云集。瑞士日内瓦大剧院的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开幕大戏，随后乌克兰哈尔科夫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的《天鹅湖》舞姬，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的《睡美人》都将相继亮相。国内舞剧方面，中巴的《鹤魂》、辽巴的《花木兰》以及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也将陆续上演。现代舞方面，舞蹈家赵良带来的舞蹈与功夫结合的创意之作《武术》，舞蹈之舞，艺术之术将首演亮相。本届舞蹈节期间，国家大剧院还特别策划了一系列普及活动，如舞蹈课堂、芭蕾动画、创意街拍等，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让观众有机会参与到知名舞者的互动教学中，切身感受舞蹈艺术的别样感染力。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石景山区住建委昨天透露，作为本市首批批准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中国铁建御景阳光将于明天上午10点正式开通网上申购。市民可以在当天登录石景山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申购登记，这也是石景山区第一个正式开通网上申购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公布了再生纤维素纤维类服饰的比较试验结果，100款样品31款不达标，其中西域、歌地等知名品牌服装纤维含量不达标。市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在网上商城购买再生纤维素服装时，遇到前后标注信息不一致的样品，需要谨慎购买。北京新机场南航基地一号机库钢结构屋架近日成功就位，这标志着这座亚洲最大的机库已经成功封顶。南航基地5大项目都将于今年底前陆续封顶封围，明年6月30号前竣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状况年度报告2018年新能源汽车蓝皮书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连续3年居世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首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5个主要产业国家中排名第3。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近日公布了8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示，高铁霸座男孙鹤出现在了黑名单当中，被限制乘坐所有火车级别。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向您介绍17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本市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有利于交通晚高峰。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凌晨本市北风渐起，并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早晨到上午天 天空云量比较多，北部呢会有阵雨，明天白天将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到7级到8级。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行人与车辆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大树的下方停留，以确保安全。明天夜间风力将逐渐的减弱。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阵风是6-7级，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明天白天多云，北部地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总来看呢，明天早晨到白天本市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到7到8级，请注意防风防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秋风起，蟹脚痒，金狮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狮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狮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狮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本节目由金狮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狮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狮尊，金狮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正在各大影院热映，片中的 Ethan Hunt 与团队将遭遇核恐怖主义威胁，一场惊心动魄的末日危机即将上演。该片作为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经典动作系列电影，碟中谍六究竟有何亮点？56岁的阿汤哥又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表演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动感一点，是吧？ 必须的 啊。我觉得你多大啊？不，别问你年纪了。反正你比 40多岁吧， 你比阿汤哥 小一轮，应该是有了。 绝对的， 绝对的。 那你汗颜不 汗颜呀？人家那么高的楼爬过，那么远的坡都跑过，我干过啥呀？ 但你不是也健身吗？ 我立定跳远我都跳不过2米。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说碟中谍六，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不聊碟六的话呢就有点落伍了。 那必须的。 对，而且现在呢很多人都在看这部电影，然后都对其中的很多的不管是故事也好啊，还是它的细节也好啊，包括大家说的最多的阿汤哥，对吧，都报以了各种各样的评价。那今天呢关于这部电影它到底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呢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我们的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 嘿，主持人好，大家好，小爱。 欢迎小爱。 另外一位呢也是圈内非常名气特别大的一位，哎，也是在宣发行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公司的老总啊，是我们隐形天下的这个总裁啊，安玉刚，安总你 好。主持 人 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我们还挺有意思的，小爱呢是从影评的角度，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 是。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还可以挖掘一下，就是他从安总从这个宣发的角度，因为他有很多的数据，他在市场上调查来的数据，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到底现在已经破几亿了，安总。 六亿， 到底这六亿是谁奉献的？ 嗯 啊，还可能破什么样的数字？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一起聊一聊。 对 啊，然后那个高磊，你刚刚说你40岁了，那个你知道碟中谍系列吗？ 当然了，刚才那前奏的音乐一响， 啊， 就立马拉回到十几年前了。 十几年前， 是不是啊？ 那也应该是20来岁的时候就开始看了。 那当然了呀，啊， 就所以说对。高老师像这样的人群就是属于一个点对的啊，碟中谍这种项目来讲就是一个典型的 IP 电影， 对， 他是有认知的，他是有这个吸引力的， 是有怀旧情节的， 就是碟中谍一出来的时候他说哎呦哎，我以前看过，或者我一直在追， 是， 对吧？ 一集都没落过 啊！据说安总做了一调查，95后没人知道，是吗？ 对，然后这个也是在公映之前大概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我的同事刚好是去健身房，然后他健身教练都是95、00之间的一群人们，然后呢就随便问了几句，结果发现你是一个。不知道碟中谍跟阿汤哥也就罢了，结果所有的教练都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也就是说现在的观众的这个年龄层啊变化太快了， 嗯， 而且我们这个现在电影市场上这个观影人群那个年龄层里面是95至2000之间这个人群是最高的那个， 哦， 对，所以这个项目在公映之前我们也在这个层次上也做了一些基本的工作， 对， 对，就是现在就是95到00这之间它是最高的是吗？就是 这最多的 量最大的， 对，量最多的。 所以哎，小爱，你看原来我们老说 IP 啊，因为小爱是很资深的这个影评论人哈，我们以前说系列电影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有情感哈，说哎呀这个系列已经拍了多少部了，今天听安总一说，就是我们从宣发的角度来说它不再是 IP 对吧， 就是 IP 是有相对值的，它针对的是谁，或者什么年龄层，或者什么代的一个人是有认知的。 对， 对， 那小爱，那我们说说怀旧的事儿吧。我们知道 这个我也挺震惊的哈，听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嗯， 但是我相信就是大家看过这个碟六之后，我相信就是九五后包括零零后很多年轻的观众会觉得很炸裂，会很喜欢。 嗯， 为什么呢？因为56岁的阿汤哥他带来的还是那种激情， 嗯， 还是那种非常有青春、非常有动感，然后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 嗯， 你看我个人哈，就是我在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迫不及待的依旧是老样子发朋友圈， 嗯， 我就写了一个 the best one yet， 嗯， 系列最佳， 嗯， 迫不及待这么写， 嗯， 为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看碟中谍系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部动作片， 嗯， 因为它从1996年第一部开始，它的标签就是动作冒险惊悚， 嗯， 然后派拉蒙对他的定位呢，从一开始就是我要用这种非常激烈的让大家意想不到的血脉喷张的这个动作戏去吸引大家， 嗯， 所以呢和所有这个题材的影片一样，大家可能看完之后更多的记住的是阿汤哥怎么样去从上海那个高楼上跳下来， 嗯， 怎么样去徒手扒飞机， 嗯， 怎么样去做40米水深的那个6分钟的无氧深潜， 嗯， 但是对于伊森亨特这个人物其实大家相对来讲是比较模糊的，有距离的，就他的经历到底是什么，他的爱情究竟是什么，他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知道阿汤哥，但是我们不知道伊森亨特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一集呢不一样，这一集我看完了之后呢，我刚跟那个安总也在聊天，我说我觉得跟伊森亨特这个人物好像贴得更近了， 嗯， 就是你能感受到他的这个内心层面很多情感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碟六和这个系列的前5部相比啊， 嗯， 它不同之处在于它把这个动作戏同时也呈现了人物的情感， 嗯， 那么两条线交织在一起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有血有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间谍， 嗯， 他不仅仅是说每一次能够靠他自己的这个身怀绝技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去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他更多的是他会去做出一种价值观上的一种选择， 嗯， 这个选择可能是说在我救一个人的生命还是救全世界的生命， 嗯， 那么我是去为了一个人而牺牲我的这个任务，还是说我要是为了我的任务去牺牲一条生命， 嗯， 我是在我的新欢和旧爱中间如何去选择， 嗯， 我在个人英雄主义和我 团队协作这一块如何去选择，就他会让你去走进，就是不知不觉的你会去跟着这个伊森亨特，你会去跟他一起来做选择。 嗯， 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选择，所以他给你的这种情感冲击他会比单纯的去看那些动作戏要来得更深刻一些。 对， 然后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我更加的了解这个人了，他不仅仅是说能够去低高跳低开，去自己亲自去跳那个 halo 那个跳伞，他不仅仅是自己去开那个直升飞机，他还可以在他的人性上给你展示特别光辉的一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有别于其他所有的碟中谍系列的影片，甚至是包括好莱坞现在大部分的动作题材影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然后在技术方面呢，他又是把整个这个拍摄制作的难度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嗯， 因为现在动作戏都是替身绿幕，电脑科技，但是阿汤哥从第一集开始就坚持亲自上阵，然后他们所有的拍摄都是实拍，包括那个摄影师 Rob Hardy， 包括他们在拍那个跳伞很多场面的时候，他也是亲自去上阵去做同样的动作和演员去配合。这样的一种拍摄制作是其他的整个银河系我相信还没有其他的影片能够达到的。所以他炸裂一定是有他炸裂的原因的。所以你说要我十分满分的话，我真的给十分，就这么喜欢。 就是这么棒。 就这么棒。 对， 而且导演这次用了一种很特别的那个镜头的一个感觉，就像你观众会有一种感觉，就像跟亨特是队友一样，一直在他的左右，一直也是在跟他 一起在 跟他一起跳 打怪， 跟他一起去战斗，而且感同身受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好。 对，因为原来啊，就我让我回忆《碟中谍》哈，可能我会回忆到里面就是阿汤哥比较冷面，对吧？他要完成各种任务。就像我们进入到一个游戏的一个场面一样，它很像是一个游戏，就是人物其实没有太多的情感，但是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激烈的这种打斗，然后阿汤哥这种不要命的这种，对吧？付出，哎，对，《碟中谍》是印象是它是一个挺热血的这么一个片子，但是这一次呢，的确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这么一个人物， 是因为光是热血并不能让这个系列成为经典，它只能让它成为是所有动作片当中比较好看的一份子一部。但是这个影片它不一样在哪，就是你越往后看这个系列你会越感叹。比如说所以我不得不再提一下，就是在整个银河系当中最受所有观众追捧的三个特工电影系列，一个是007，一个是碟中谍，还有谍影重重。那么谍影重重呢，相对来讲它是修行尚浅，所以一流的特工系列还是007和碟中谍。但是他们的区别在哪，就是007是用了56年的时间，它第一部是1962年10月份上映的。而且特别巧，1962年上映的时候刚好是饰演这个伊森亨特的汤姆克鲁斯出生的年份。好巧，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对，007是那个1962年就上映了，他已经有56年，半个多世纪。但是他是用了6个演员，不同的几代人， 对， 他去维系了一个形象的青春热血和力量，对吧？可以说他是用了56年6个人去塑造了一个人物。詹姆斯邦德。但是碟中谍是不一样的，碟中谍是1996年上映的。96年上映的时候我们看着那个阿汤哥觉得他还是一个花样美男，不觉得有什么。然后当你越往后看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哎，有点不太一样。第三集开始跳楼，然后第四集开始深潜，然后开始徒手扒飞机，爬那个迪拜那个829米的那个高塔。 对， 然后你会发现不一样，然后到他56岁的时候，到今天的时候，你发现哇，是阿汤哥一个人，他用了22年的青春，他去成就了这个系列。所以你这样一想，那个是用了6个人，56年一个人物，这个是一个人花了22年，是用他自己的这种搏命，他的这种专业精神，去成就了这样的一个荧幕形象，成就了这样的一个系列。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令人感动， 令人惊叹。我觉得 对，我们可以不比较他本身的电影，咱们就看这一人，对吧？一个人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他们说就一个人的自律啊，能看出这个人的修养。 是， 对，你说一个人越来越美，或者一个人能一直说到他40岁50岁一直是一个很好的身材，那背后他得付出多少啊， 对吧？你说阿汤哥现在56岁，咱们随便找出一个56岁的人，咱们身边好像 真的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40岁好像也很少有这种状态。 关键是他拍出来让大家叹为观止的一部电影。 对， 关键这个叹为观止的电影呢，还是他亲自上阵，还没有用替身，没有用绿幕，没有用任何的科技、电脑科技特效， 所以这个背后的付出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多么的自律。你想，他每天的这个锻炼的时间时长和这个强度哈，难以想象。 对，而且他还受伤了，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中间有一个场景哈，影片当中就是他需要从一个屋顶飞到另外一个屋顶上，对，然后当时呢是他自己亲自跳，然后其中在拍摄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角度的问题，他就没有直接跳上去，然后他的那个整个大腿直接砸到对面的那个屋顶那个墙上，当场就把脚踝给砸断骨折了。但是呢，他因为他有经验，他有了多年动作拍摄的经验，动作戏的经验，然后他身上有一个那个安全带救了他，所以他最后就是徒手再扒上那个屋檐儿，扒到上面再继续的跑，就是扒上去之后脚都断了，还继续跑。然后其实这一段是我们现在在影片当中能够看得到的，其实是当时他真实的受伤的那个场景的一个实拍。 哇， 对， 不是装的，的确是断了， 非常不容易。然后在拍这个电影之前还没有剧本，然后他们当时就是先确定什么动作，然后再去编故事。第一个他去学的这个功夫啊，就是去做那个 halo， 就英文叫做高跳低开，就是对于那个非常专业的， 只有特种兵才用的， 特种兵就很专业，他自己亲自去练了一年多，学这个，其实在高空去练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然后最可怕的是他的那个摄影师那个 Rob Hardy 也跟他一样，也跟他去学同样的动作，所以我们在开场大概有没有几场戏，大概两三场戏之后，我们就能看到特别精彩的这一幕，都是他自己，然后他去学那个在山谷中间去驾驶那个直升机，对，直升机那个场景也特别的特别的危险，就随时都有可能， 山谷里的气流不稳定，所以他很容易出问题，但也是他自己完成， 也是自己完成，然后包括他里面好多的其他的这个动作戏都是一样，所以你看就是跟他一起对戏的两个演员也非常有压力， 对， 就是饰演那个超人的那个演员，对，那个 Harry Cavill， 他就是当时就是跟那个记者说，他说我其实拍这个戏我特别紧张，我特别有压力，他说我当时在备战那个超人的时候我都没这么紧张过，因为他演超人他只需要去塑形， 对， 他只需要让他看起来 很健壮， 对，像一个超人就 OK 了，他不需要去打，但是在这个剧组呢，他说太可怕了，他说他们都是就是自己那个要真的去打，而且自己亲自去打，所以他要学各种格斗各种技术，所以他压力特别大，然后另外那个Simon Pegg 也是一样的，他以前就是从来没有去健过身练过身材，就因为这次要和这个阿汤哥要同框出来要演戏，所以他提前练了8块腹肌，他从来没有去练过，就是演员都已经就是其他的演员都已经被那个 就上了弦了，实在是没办法 了，对，被阿汤 哥 所 感 染，对， 因为有个榜样嘛，有个带动的力量嘛， 你想 对不对？ 咱们在一个框里，对吧？阿汤哥是那样的，我是这样，我这没法演了这戏。 人家56了，我才30多，是不是？这 看的人还没人家56的精神， 真是。 对，所以安总，你在拿到这个电影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花絮我们看不到的，或者说会了解到整个电影背后的一些，包括阿汤哥的努力啊什么的这些花絮。 首先我很荣幸啊，派拉蒙能把这个项目然后我们选到我们来一起合作这个事情，当然我是因为我是属于看着整个一套过来的一个人，属于有情怀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当时就觉得哇，派拉蒙不给我钱我都可以做参与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电影，但是现在其实你提到了这个问题，各种花絮其实我们都已经释放出去了，包括今天发了一个接近30分钟的一个，就是怎么去拍摄巴黎的追车戏啊，包括直升机的戏，包括他怎么受的伤，就包括他刚才讲的受的伤是电影里用的最后那一条，其实就是他受伤那一条， 是真的受伤那条， 就都是在今天这个特辑全部放出去，因为大家好多特别是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是大家看完了之后，哇，这样的一些戏他是怎么拍的，他也不是绿幕，他也不是什么，他怎么拍的，他也很关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紧急把所有的类似这样的一些特辑打了一个包，就弄成一个30分钟左右的一个特辑，今天全发出去了，对， 那大家可以 特别 在网上可以找一下， 对， 就可以看到幕后的花絮。 对，他整个这个拍摄其实很有意思，就比如说那个剧组里面他们一共有 六个孕妇，你知道吗？这六个孕妇里面就包括他们的女一号那个演员叫吕贝卡Ferguson、 嗯、 她当时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嗯、 但是我们看到荧幕当中啊，她自己去飙车、 嗯、 她自己去和那些男人一起去近身肉搏，各种打斗都是她自己完成的、 嗯、 可是她是一个孕妇，对，然后拍这个影片就 都不要命啊， 对，统计了很多很多的数字， 嗯， 就是他们有3000多部机器，然后拍了很长时间，光航拍就拍了4个星期、 嗯、 对对对，然后在整个这个影片当中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嗯、比如说它是第一次出现了脏话的一部碟中谍系列的影片、 嗯、 然后第一次是有一个导演，他这个导演是那个克里斯托弗、 嗯、 麦奎尔，他是第一个连续2次指导了这个系列的一个导演，之前就是派拉蒙对导演的要求非常的严格，经常就是来了之后对不行谈不妥就换、 嗯、 然后这一次就是他拍了上一集 嗯， 神秘国度，然后这次继续用他，他是第一个，然后呢这个女演员就是我们说怀孕的这个李贝卡，她是第一个就是连续2次担任了女主角的这个角色的演员、 嗯、 也是第一次出现、 嗯、 然后这个影片在全球也是第一次以 3D 形式发行的碟中谍系列的影片、 嗯、 它有很多很多的第一创了很多的记录、 嗯、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当刚刚提到第一次用脏话这事儿，也不是说这个是特别好的事情、啊、对， 那 可能是他就是有根据剧情的需要哈， 对对，他在台词里面对、 哎、宣泄他的情感， 是是， 对对， 感觉这一集特工更像个人 了 啊、嗯，更接地气儿了， 更人性一些哈。 是，其实我原来一直就是比较喜欢那个007， 嗯， 因为詹姆斯邦德其实他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俩也不一样哈，一个是英国制造，一个是美国派，对吧？ 嗯、 詹姆斯邦德是为了军情六处服务的，然后的伊森亨特呢是为了 IMF， 就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署服务的。 嗯， 然后两个人其实有很大的很大的这个区别。 嗯， 但是我一直觉得那个詹姆斯邦德他是很优雅的那种英国绅士。 嗯， 然后总是那个香车美酒、 嗯、 然后各种高科技武器、 嗯、 他总是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靠他那些很酷的那些武器去得以逃生、 嗯、 完成他的任务，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就特别完美的那样的一个间谍的形象、 嗯、 然后看那个前3集碟中谍的时候呢，我都没有觉得说伊森亨特在后来能够超过，就在我心目当中能够超过邦德、 嗯、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伊森亨特这个人吧，他其实除了他在间谍的这个领域他有这种非常矫健的身手之外，我会越来越觉得他的内心他装满了这种善良、 嗯、 而且他你看在这个影片当中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反派就问他说，一个人的生命和100个人的生命你究竟会选择谁，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嗯、 就是其实他会给你一直是去释放一个信息，就是说对于伊森亨特来讲，就是每一条人命他都是至关重要的，哪怕他只是一个人他也要拼尽了全力去救他、 嗯、 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女警察，女警察是阻止了他们的计划、 嗯、 本来他就应该是要去把他给除掉的、 嗯、 但是呢他不但没有除掉这个女警察，还救了这个女警察，还帮这个女警察去报警去呼唤救护车找他的同伴，但是其实他这样做反而是对他自己来讲是连累自己 拖累自己 的， 嗯， 但可是就这样的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段落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物身上他是有那个人性的光辉的， 嗯，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从伊森亨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非常人性当中很多很闪光的很温暖的地方， 嗯， 好的、 就是、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说的是碟中碟六、 嗯、 希望大家在下半时段呢接着跟我们聊， 对， 也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块说一下观后 感，分享一下， 对 不 对 哈、 嗯、 尤其是我们希望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哈、 嗯、 刚刚我们安总提到的像95后啊、嗯、00后这些朋友看过的一些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下， 对，我们可能说的更多的是这个怀旧的情感，他们说的更多的是很直观的对一部电影的感受、 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 咱们广告之后继续聊碟中谍六。 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壮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正在各大影院热映，片中的 Ethan Hunt 与团队将遭遇核恐怖主义威胁，一场惊心动魄的末日危机即将上演。该片作为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经典动作系列电影，碟中谍六究竟有何亮点？56岁的阿汤哥又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表演呢？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我们欢迎一下独立影评人小爱，你好。 大家好。 欢迎一下来自于影行天下的总裁安玉刚，安总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电影，也聊聊电影背后的故事。 是。同时呢，告诉大家，凡是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您可逮着机会了，我们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华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 好，大家呢可以关注演艺群英会876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后台呢回复您想看这部戏，加上您的姓名还有电话啊，那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对，随机出取的 啊。是几位？ 4位。 哎呦，4位朋友可以去看戏啊，刚好是在国庆期间， 没错 吧？啊，您要在北京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一定记得要写电话啊，要不然没法跟您联系。再发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好的，我们要说这个碟中谍六了。这个安总问问你哈，你做过那么多的电影，然后这部电影你最大的区别，你的感受区别是什么？ 其实对我最大的感触还是刚才说的那个观众的这个现在对于就是一个产品之间这种认知断层的一个最大的感触。因为从这样的一个商业动作片在 去营销的过程，其实之前已经做过很多了，比如像金刚啊、狂暴巨兽啊、蜘蛛侠呀、已经做过太多了。 嗯， 对，然后 这都属于 IP 类的。 对，这都属于 IP 类的，就是操作手法、营销逻辑，其实跟之前没有太大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最大的感触就是感叹中国老百姓现在的这个观影人群的这个迭代之快。 嗯， 对，这是让我很触动特别大的一个事情。 对， 第二个就是感触最深的就是刚才艾老师讲到的这个、这个阿汤哥这种56岁的一个爷们儿、对吧，用中国话就讲他是真的是太爷们儿了、不管是有情有义还是有各种这个技能、对，所以他就是这么拼，就是他会影响到不仅是那个团队创作团队里面的各种人、还会影响到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后来的观看电影之后的一些观众们，就这种拼搏精神我觉得是很值得去赞许的。 对， 而且我觉得阿汤哥吧，他不仅仅是说像安总说的哈特别拼，其实他还特别聪明。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碟中谍这个系列阿汤哥他是制片人， 对， 他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发起人，其实就是因为像这个片子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从1968年到73年美国 CBS 当时在放一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叫碟中谍，同名的电视剧、然后当时呢其实在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当中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剧、但是阿汤哥当时他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演员、他就特别敏锐，他就会发现说哎，刚好就是冷战之后、现在当下那个时候的各国之间的这种关系非常的微妙、很多间谍活动各种博弈、他就觉得哎，这个谍战系列的电视剧其实会很有意思，然后他就带着这个故事直接找到那个派拉蒙的高层，然后说服了高层，结果他们就一起来开发剧本，一起来拍第一集、然后包括到之后的每一个系列，其实阿汤哥他都在这个主创就是原创的部分他贡献了很多很多他的原始想法、所以这个男人他56岁，他不仅仅是他的这个体能还保持在56岁，其实他从他特别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有一个特别敏锐的头脑、很聪明、很商业的一个头脑，而且他在创作的部分、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导演视角的、因为很多人在说碟中谍系列的不同之处在于，就是他的导演和制片人是特别一体的、不像很多的项目就是导演是导演的想法，制片人是制片人的想法、但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其实制片人跟导演在创作上大基本上是贡献了同样多的想法。 对，你想其实 很难 说一个电影同是主演还是制片人， 对， 也是出品人， 还是 出品人 有是导演也是演员的，这个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很难说你是演员还是制片人和出品人，这个还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其实有时候就说演员就做着演员，但制片人其实它是一个很繁复的工作，特别是在好莱坞， 是 对，都是制片人制的，对吧，这个项目就是制片人统管的啊，可能导演都是他有很大的决定权的，是这么一个体制下。所以阿汤哥呢他作为一个演员，他到现在还保持这么一个旺盛的这个生命力，是跟他的商业头脑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我觉得阿汤哥就是一个特别卓越的产品经理，在美国这种电影工业化体系之下产生出来的。 对，你想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演员，我56岁，你导演用不用我吧？哎呀，导演会想呀，这个我觉得用一个30岁的小鲜肉吧。阿汤哥说只能用我。 对，但是所以用他的这个结果是证明是对的。你看这个7月24号在北美上映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口碑和票房都双丰收了。你看那个 IMDB 给他打的是8.3分、就这个系列的最高分IMDB 给出的是这一集8.3分、然后在那个烂番茄新鲜度指数它是97%，什么概念，就是100个影评人有97个人都说好，一定要去看，然后有一个 很难得， 然后有一个特别严厉的、以打分严厉为闻名的一个评分网站叫 Metacritic，这个网站给出了86分，就而且他还在旁边贴了个标签、英文叫 Must See， 必须 要 看、 就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哟，这是一部你不能错过的电影哟，所以就是 对，因为这个项目其实在全球的各种评价里来讲，就有一句话就叫这是人类能拍摄完成的一个最让人特别刺激的电影， 就是极限了， 极限， 人类极限、 对，在没有绿幕在没有各种特效的前期之下，是人类拍出来的极限的一个 你看那个大超那个演员他就说，他说我当时 都在怀疑我或者就死在片场里了。他在拍那个直升机那个山谷打斗那场戏的时候，他觉得真的马上就不行了，而且他那个拍摄的环境也是低温， 嗯， 然后山林之那个悬崖峭壁之间也非常的环境也非常的危险， 嗯， 然后他那个动作也是驾驶那个直升机那个动作本身飞行的动作就已经很危险了，然后他们之间还要有这种 打斗、 打斗互动、 嗯， 这样互动的一些动作，所以非常非常难。 哎，但我有个问题啊，高磊，就是比如说现在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对吧？有绿幕，已经拍出可以拍出特别逼真的效果，而且我们后期电脑现在也很厉害，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很多的片子，甚至有几千人的后期特效团队啊，在帮助你在没有真正打斗、真正在高危险的这个环境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出特别逼真的效果，为什么还要慢？就是拿生命去对赌呢？ 嗯，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 啊， 我觉得人眼是不会说谎的，就人眼你通过它就是成千上， 你还是能看出来是吗？ 对，成千上亿个它的这个细胞组成的人眼，它是一个非常高精尖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一个机器，它看人亲自做出来的这些动作， 你觉得还是不一样？ 对，和后期制作出来的花了几亿元做出来还是有区别。我们自己在心理满足上，就是看这个电影整个过程当中，人是会有满足感的，这个满足感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满足。 那 是我是这样理解， 你们的理解呢？ 我相信那个摄影师 Rob Hardy， 因为我现在是他的粉丝，他肯定也觉得特别爽。就这个摄影师他是什么人，大家知道机械姬， 对 吧，在中国都知道那个科幻电影是他拍的，他掌机，然后我们在前不久看的湮灭也是他掌机，这两个都是科幻片，而且这两个科幻片当中都用了大量的特效来完成的。但是这一次呢，这个摄影指导他自己亲自，他和阿汤哥一起亲自去尝试完成了很多的动作，去进行那个真实的实拍。其实对他本人而言，这也是一次特别大的一次挑战和突破。那我想就是刚才高磊讲的，就是人眼看到的是不骗人的，就是我们自己在看那个黑洛跳伞的时候，我觉得你是能够感受到他那种心跳的。我记得这个影片开场不久，就是当第一辆车出现在大荧幕上的时候呢，当时那个摄影机的机位是贴着地面，紧贴着地面的，会很低，然后你就看见那个摄影机就一路追随那辆车，在那个非常窄的那个街道上一路前行，这样跑，然后你就感觉你的这个心脏啊，也架在那个摄影机上，贴着那个地面。虽然那个时候剧情都还没有出来，你就已经会感觉到你已经身临其境了，你已经成为了那里面角色之一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光靠那个 特技 你这种感觉是出不来的。 所以 就像我刚才提到说，这次这个摄影指导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也感觉像跟他们一起在战斗一样。就这种视角你必须要去实拍出才有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对，就是这种真诚，就像阿汤哥必须要去亲自做，必须要去实打实的去硬碰硬的去打拳一样，就是得真诚。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不能赶，不是说一个赶时间去完成任务的一个事儿。你看他们就是非常的准备的时间非常的长，光是阿汤哥去准备那个黑洛跳伞的训练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我的感触是，其实好作品真的是靠时间和努力去打磨出来的，真的不是一个打造赶时间就能够弄的一个行活可以去竞争对比的。 的确，就是现在咱们回想起来说，真打这个李小龙哈，真的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公认的，是因为他真打，对吧？他有功夫，的确身上有真功夫，大家不会觉得说我们用这个威亚调出来的啊，这个人多厉害，所以还是不太一样。所以现在我在想，那天做了一期节目哈，就是我现在慢慢能理解，就是做极限运动的人他们到底想什么。因为我这人胆子小哈，我就觉得这不玩命吗？这个是吧？包括那段时间央视有个挑战不可能，天哪，我说这帮人真是疯了哈。就是后来我就跟他们剧组人聊，说这帮人就是要挑战人类极限。所以包括那天说有一个剧组进入到西藏的无人区，好多摄影师在进入的那一刻退缩了，后来整个其剩下的那些人就说，我们特别能理解，就是人在生死面前有一个选择，咱们那不能嘲笑他胆小， 就你要走进那片地方的时候，因为很少人能走进去，而且你还在里面拍摄那么长时间，说我们特别能理解，所以好多人当时就身兼数职，进去以后的确有人也遇到了生命危险。我们在想，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 对， 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完成，但是他通过他们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对，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能理解，我可以不做极限运动，但是咱们得尊敬他们。 嗯、对，你知道，就我就顺着你的话说哈、嗯，就是我看完了这电影，我是带着感动出来的。 嗯嗯， 我觉得 我明白你的感 受。碟中谍是唯一一部真正主题内涵和片名是如此契合的一个影片。我觉得阿汤哥是用命拼出来的，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去完成不可完成的任务，而且在主题方面，就是他所做的这个不可完成的这个冒险，不仅仅是在于他的这个跳伞啊，或者是开飞机啊，或者是飙车、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是他的这个内心的一个选择，就像我们刚才讲，就是两条线、 嗯、 然后在内心线就是他会给你一个价值观上的一个让你有一个矛盾冲突、 嗯、 就是这里是你要是不救这个女人你的任务就能完成、 嗯、 你要是救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可能你这个任务就完不成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是选择什么，他选择的是可能会完不成任务去救一个和他是敌对方的一个警察，去救这个女人，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选择，在这个影片当中有很多。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常人来讲，它也是一种不可完成的任务，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嗯， 但是阿汤哥就是他用伊森·亨特的这个形象，他给大家展示了一个特别不娘炮、特别英雄主义的一个、嗯、特别光明正大，你不觉得吗？我的那个推文的标题就是举头看娘炮，低头思阿汤，我就是这么写的。就他真的让你看到了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一个真男性，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片子有一个特质，就传递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不爱好每一个个体如何去爱这个世界。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 对 的， 对 有感觉。 所以你们刚刚说完，我还有一点点小的那个小的失落哈，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等下一步，不知道这个汤姆·克鲁斯还会不会再拍下一步，因为他今年56岁。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 60岁， 我2015年的时候我就有你这个想法，就很担心、啊、 就上次爬迪拜塔的时候就这样， 我就担心这一次已经出不来了，但是没想到会更加的刺激。 哎呀， 导演说了还会有下一次， 还会有下一次， 他一定会跟阿汤哥在研究这个怎么去如何让阿汤哥做恐怖片的事情。 太可怕了。所以小燕，你看你看了那么多电影啊、嗯、就是世界范围内还有这样的，就是 没有 这样的影星吗？ 在我的这个知识 范围 之内真没有，整个银河系这么拼的真的就只有汤姆·克鲁斯，所以作为一个演员我觉得他特别值得尊重。 嗯， 真的。 嗯， 所以就为了给大家带来一部好看的电影，就是真的把就是那个人说把脑袋别在锅带上，就 随时可能要挂掉， 对，这种感觉。当然我们真的挺希望就是以后的拍摄过程我们有更多高科技的东西来确保它的安全啊。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它真的是每一集每一集都在加码、 嗯、 就是危险度都在加码、 嗯、 第一集它不过就是身上吊着钢丝， 对， 往下坠落、 嗯、 当时我就担心它那个鼻子，因为特别特别高，特别挺，特漂亮、 嗯、 我特别担心它那个鼻子砸到那个地上砸断了。 你想多了。 我当时 这是一个少女的心声。 对对对， 我当时只是担心这个，我已经很 担心了，怕破相是吧？ 结果到了下一集就开始那个，就是那个飙火车，然后接着就是徒手扒飞机， 嗯、 然后那个6分钟的40米的深潜， 嗯， 然后就在第五集的时候去爬那个迪拜那个 大楼， 那个高楼，就是就一集比一集要可怕， 嗯，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不担心，嗯、因为反正他也死不了嘛，肯定要往下延续嘛。 嗯、 但是第一集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啊，那么漂亮的一个演员，他那个鼻尖万一真的撞到地上怎么办？ 对，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一直在说他在挑战人类极限啊。 嗯、 你说最后就一定说这个性命就攸关也不一定，但是我们赞叹的是他对于人类极限去挑战他这种勇气。 对， 我也去参加过什么，就是叫什么来着，就团队建设，那叫团建 啊，团建啊。 然后呢就去那个竹竿上去走一走 啊， 其实好像也就2层楼高吧、 嗯、 身上绑的全都是各种那个安全带，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半米的格子，就是你其实你也知道你肯定死不掉，而掉都不会掉下去， 嗯， 你就不敢踏出那一步。 嗯， 对，我觉得就是并不是说他你会受伤， 而说你的勇气在什么地方， 对， 是吧？ 这一点特别，因为就是让阿汤哥这种电影人，让我们这些普通观众们感受了我们不敢去感受的一些感觉。 是， 其实我觉得就像安总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就是之前您的朋友不做过一些简单采访吗？九五后、两千后很少知道，或者说很少去看过。其实我觉得现在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就是缺乏这种勇气， 对， 面对困难的这种勇气，敢担当的勇气，这种正能量，他们其实真的特别应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什么叫真正的男子汉。 特别是好多特别清秀的这个小 男 生男孩子，真的应该去看一看究竟什么是男性的力量，真的。嗯， 其实阿汤哥也帅过，就是他当年的那部， 不是帅过，人家现在也挺帅的。 对对对，也帅也帅，就是当年 是带着味道的帅。 对，当年那飞行员的那部电影叫 《 壮志凌云》， 壮志凌云，对对对。 对，那时候才20出头，我天呀，惊为天人。但是现在56岁了，还是如此。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男孩不要老想自己好不好看， 哎 啊，作为男孩的母亲哈， 对， 就是我从来都不会就是说让打扮。就是男生啊就得有点泥土， 对， 是吧？就得就是稍微皮一点，就不要给他穿的特别精致，我是这么想啊。所以反正我们家孩子看着不是特别的那个干净，但是在想在土里爬爬就在土里爬爬， 对 对吧？ 就是我的环境啊，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种地长大的， 所以就人就是人身上要有一点土气。就是跟土地的这种亲近啊，就是反正男孩得有男孩的样嘛，对吧？说男孩女孩要稍微什么 精致一些， 精致一点。但男孩现在的确有一些 就太过精致了， 就是这个脸上就是弄得还化妆是吧？啊，口红什么的。当然我们是真的要上节目什么咱能接受，但平常的确要少关注脸。反正男人我就是这么觉得啊， 对， 可能是一家之言啊。就是多有点内涵美是吧？ 对，大家真的应该去看一看《碟中谍六》。 哎，刚才我们说了啊， 而且那里面不光是那个伊森·亨特这一个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所有他的队友， 整个团队， 其实包括这个女性角色的设定也是一样的。他这里面的女性角色不是说是单纯的是等着那个英雄救美，我只是一个弱女子。其实它里面出现的每一个女性角色，她都是非常的独立，非常的坚强，而且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都和男性一样的，她也是非常坚韧不拔的去勇敢的去面对各种挑战。 不过我跟你说，现在中国的女孩你是不用担心了。我跟你说，现在中国的女孩子真的是 全像胡老师这样， 原来吧，中国女性 都是像我们这样的。 原来一个词儿是任劳任怨，现在真的是都是这女汉子型了。真的， 对，而且吧，我是这么想啊，就是很多的家长如果生了女孩，很怕她长大以后或者成长过程受欺负，所以你看学跆拳道啊，什么什么这个就全是体育项目，女孩特别多， 是 我现在发现，然后女孩啊一个个吧都很有力量，反而有些男孩，比如说就很少会就是比较去练， 也不参加体育运动啊， 啊很少， 平时学学英文啊，学学这个数学呀、甚至学学绘画呀、舞蹈啊都有。 因为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想法有关系，因为女孩很怕她受欺负的，所以说女孩一定要身上有技术，就是有一技 技能， 技能，对吧？万一有人欺负你，咔。就是上脚上手一下就给踢跑了。那天不有视频吗？一男孩抢一个女孩手机，好家伙，两脚给踢飞了。所以现在女孩不用担心。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吧，就是其实回到电影也说明了这个《碟中谍》系列它是与时俱进的，它不是一个就是已经在老去的一个电影。你看它和那个007相比啊，007是个人英雄主义，但是《碟中谍》系列它强调的是团队协作，它是有队友的。这团队协作的精神，包括独立女性的精神，是我们现代人其实更贴近的，生活更追求。所以其实《碟中谍》系列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东西。 甚至我觉得就是除了阿汤哥之外，这部电影当中的那些其他的演员通过这部电影的拍摄一定会历练自己，会蜕变自己。 对， 对 啊，那个 Simon Pratt 他已经有8块腹肌了， 对， 他要感谢这个剧组和这个电影，他从来没有去练过这样的身材。 对，也可能就通过汤姆·克鲁斯的电影，我现在想，我觉得他应该慢慢再培养一些他的接班人，对吧？因为在一部电影他可以影响很多人， 是 很有可能，比如再往后你也不能让70岁再拍吧。 我觉得60岁再拍一部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再往上说可不好讲。 对， 对，我觉得可以再培养一些他的接班人哈，让这种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对对对，我相信这个《碟中谍》系列会往下拍的。然后汤姆·克鲁斯其实我现在就不敢说了，因为我真的在 15年几年以前我就很担心，我就在想他都已经当时已经53岁了嘛，我说都50多岁了，他还能怎么折腾呢？结果没想到真的是大跌眼镜，所以我这次我还真不是特别担心，我觉得他可能还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应该是可以。 作为自己60岁的献礼， 而且现在其实人的年龄它在往后的延续，其实像我们现在40-50岁都还算是比较 青壮年 ，对对对，咱们都还小呢。 在座的都还小， 小着呢，小着呢。 哎，那国外的一些影迷朋友，包括一些年轻的影迷朋友，他们有没有一些对这部电影的评论和分享？ 我看了，我专门去那个 IMDB 看了，都是大部分都是在点赞，都是说很炸裂，而且老外的其实。老外不像咱们中国人，他们的思路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单一的。像咱们中国人看事情是一个多维度的啊，老外就是简单。我看到很多就是特别爽，动作特别的火爆，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就说汤姆克鲁斯太棒了，也是我粉了他多少多少年了，他至今依然没有让我失望。很多人其实他们的评论是在这个动作的部分，其实反而我觉得像中国的很多的观众影迷，大家反而会去探讨在这个动作戏的背后，它的主题上是不是更加的深刻，比如说在情感戏的这一部分，它怎么更好的去还原伊森亨特他这样的一个角色，让你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重情义的一个特工， 对， 而不仅仅是一个只是去扒飞机、去跳楼，只是一个硬汉，那个其实还不够。对，中国人反而会看到更多 很多细节。 美国人很简单，我发现。 其实片子里的一些中国元素，就比如说在大家一直特别赞赏那段厕所的打戏，三个男人在厕所里面的一段打戏特别特别精彩，那段戏拍了好几周，本来以为4天可以拍完，结果最后拍摄的过程因为。打斗的太激烈，最后拍了4周。 4周啊。 然后其中大概剧情小剧透一下，就是一个特工把这个超人扮演的那个特工跟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那个特工给干掉，就几乎要干掉了。那个人是中国人，是哈尔滨人，叫杨亮。打得特别帅，特别棒。对，他也一直在好莱坞去帮他们做一些动作设计之类的。对，结果打得。 咱中国还是有很多硬汉的啊。 对， 那当然了， 非常 厉害。那场戏接下来的那个颜色的转换也特别的有意思，它本来是那个厕所是全是白的干干净净的，然后接下来就转到了一个特别那个 party 的现场，然后马上就变得特别的灯火辉煌，然后那个灯光是那种暖色的灯光，你会感觉到那个光线里面有那种暖色在流动，其实那种流动感就是在告诉你，就是说接下来就是暗流涌动，接下来对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情况，从之前的单一的白色很单一的这个情况，就变成了一个 复杂的 一个情况。它就通过一个色彩的一个变化，一个转场。其实它里面那个视听语言，今天没时间说了， 很丰富的， 很 丰富， 对， 寓意很多 啊。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去感受一下， 还是进电影院去看吧。 对对对啊，这个是上映多长时间了？ 六天， 嗯， 现在票房已经接近7亿， 7亿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的国产电影还是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其实安总和小艾都有这样的感受，只要你好，包括之前我不是药神，包括之前这等等的 西红柿首富 啊，对，西红柿首富，只要是好的观众喜欢的电影，他一定会用票房来证明。 没错没错，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年轻的一些朋友，可以走进电影院。 开学了之后去看什么 啊？对，看《碟中谍六》哈， 看看硬汉啊。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安云刚还有小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 明天的演艺群英会再见。 'Cause you belong with me, and I belong with you. You belong with me, and I belong with you. You belong with me, and yeah, I belong with you.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亭有之